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翻翻嚟啦，戴好个麦未先你？ 戴好未啊？听唔听到啊？吓？ 听到系嘛 ？OK， 咁咧就熄翻细声啲先，咁咪大家听到回音可能。咁咧就operator 帮咧就话我哋好多听众有留言喎、哦，咁样。咁因为我哋而家呢个 YouTube 我睇唔到大家啲问题嘅，咁就一阵间我哋休息嗰阵时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攞啲出嚟去解答啦。咁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心急如焚啊，对于而家呢个竞选嘅形势。吓、啊？ 我试下帮 下揿。揿边度？就相當之心急如焚咁樣。咁啊，頭先我哋講咗啦，就係話咧，選舉就好簡單嘅啫，嗱唔使諗得太過複雜嘅，我覺得。如果你要棄嘅，你就先諗下棄邊個；保嘅，你就諗下保邊個。 啊， 就係咁簡單啦。 嗱，我有兩個原則俾大家參考一下，我覺得有兩個原則嘅。一個咧就係話，嗰個人咧固之然係有機會獲選噶啦，係咪啊？即係有機會獲選啦！呢一樣嘢咧，我又想攞個例子嚟講、 嗯。 我話寫咗一篇叫做什麼是激進民主派嗰篇文章咧，咁、嗯、其中咧九龍東咧，我就寫係快必嘅，係講如果你要支持激進派咧，咁你就支持快必啦咁樣。咁、嗯、啲人咧就話：喂，唔係啊嘛，快必你都支持。嗱，你要明白一樣嘢。嗱，點解我咁講咧？啲人話，即係一來佢哋覺得快必唔係好符合佢嘅味道啊，覺得唔係好符合味道啊，過去啊嗰啲講嘢啊得罪人多啊，咁其實佢都成日鬧我啦嚇。咁點？但係點解我仍然覺得快必係九龍東裡面嘅其中一個你可以考慮嘅選擇呢？你要知道成件事咧，無論係特別係喺棄保嘅呢一件事上面咧，你唔係揀一個符合你心水先嘅第一個。第一个你是要符合那个策略，就是说这个人有机会以最后一票当选。好，但是第二当然你可以考虑就是说这个人对于整个的香港的抗争大局有没有帮助。即是意思呢，好像我听世良讲的片，为什么他会觉得是黄浩明呢？为什么会觉得是一些可能我们看到他过去在四年里面朱海迪呢？这些我哋都睇到，就係呢啲人咧，其實如果你選佢入去嘅時候咧，對成個香港而家依個狀態，我哋係抗爭狀態啊！我覺得我哋唔係一個咩民主狀態啊，絕對唔係一個咩民主狀態。 係寸土必爭， 係啦， 寸步不讓。 咁所以我覺得你應該係考慮依兩個嘅因素。但係有人咁講，喂，點解你激進派唔擺埋葉寶成落去啊？就淨講，喂，葉寶成唔係激進派咩咁樣？ 我覺得唔係。 嗱，對唔住。對不住，嗱我咁講，啲人咧而家話有叫做非建制派，建制派葉寶成肯定係非建制派啦。話嗱、嗯，對唔住，我擺唔到佢入去非建制派，擺唔到，我唔知佢係乜。簡單嚟講就係話，當我去講我個人去講棄保呢樣嘢咧，我點解唔擺落去咧？就是、我唔信任佢嘛，我唔信任佢。嗱、這、呢個亦都係啊，好重要啊，你信唔信任呢個人？ 唔係嗰啲佢兩個即係表現咯，我覺得係都幾爭議嘅。其實第一就係、是。永續基本法、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在那個競選裏面呢，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演繹，咁同埋咧就又話最新立場好像就是你選了我就已經等於 公投咗啦，係啦，等於公投咗。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如果未做已經係嗰個立場飄忽咧，我覺得幾困難，即、就、係、是、對於去選擇，咁我會唔會係咁你就返返去含淚投李卓人，我又唔係喎，我就係話我都係覺得係要世代返轉，係要改變嘅，今後係要選一啲硬淨嘅人去衝擊呢個體制，而佢願意去衝擊，呢個先係緊要，因為衝擊嗰個人嘅代價係大的。我哋就喺度拍手掌俾 like 啫，但係嗰條友面對嘅可能係司法起訴嘛，可能係坐監判刑冇咗議員嘅位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先就係你要去慎重考慮，就係嗰條友拿了你的選票入了去之後，你信他會做什麼呢？ 有些人他未做之前一直都是做開那些事，比如說朱凱迪，在這個皇后碼頭保育，其實他是第一個提倡本土意識的人，在保育問題裏面，即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身份認同、當時本土這兩個字其實是朱凱迪先的，其實然後跟住先至係一路發展到菜園村啊、反高鐵啊，跟住到而家就係新界土地勾結啊、官商新黑勾結等等，呢個係一個香港發展嘅腫瘤嚟，係一個癌症嘅腫瘤嚟。你話冇公權力係咪可以處理到呢？不能夠，我覺得，因為甚至警方都協咗佢哋，嗰啲嘅分區發展大綱圖，而佢哋一早入去插旗做發展商嘅艇仔，你睇《竊聽風雲三》。就知道了，其實那套戲是很寫實的，裡面怎樣找艇仔用盡方法去逼羅蘭買地等等這些東西，所以呢我覺得如果沒有公權力，沒有一個議員身份在這裡，而將這種這樣的洗太平地的做法帶入去個新界西一個這樣的癌症腫瘤的社區，即是鄉郊，我覺得我就會揀朱凱迪，你睇佢樣子就知佢硬正，我覺得。 同埋你佢有咩咧？我覺得咧，而家啲人咧話以為入立法會咧就無事可做咧，又唔係咁嘅狀態嘅。即係有啲人咧就話，以為咧入到去咧就所謂嘅抗爭手段就只係呢一個爭搶主席台啊、拉布啊，絕對唔係一回咁嘅事。即係好似朱凱迪呢啲咧，有呢、這個即係喺一個嘅叫土地問題裡面浸咗咁多年嚇，佢、啊、結合埋佢嗰個嘅叫做。公民社會裏面嘅一啲嘅行動，社會行動，然後再喺個議會裏面有嗰啲嘅資源，啊，以議員嘅身份去攞到好多有關嘅資料，嗱呢啲全部咧其實都係有效地去監察政府嘅。呢、這個咧立法會雖然有好多嘅可能，我哋有呢個所謂惡法防止惡法呢一樣嘢，但係另外一樣嘢監察政府都仍然係一個而家係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嗱，呢個亦都好 depends on 咧，就係咧，你有冇連結到個社區激進嘅意思？我覺得 係啦， 唔係你淨喺個議會裏邊用一啲好激進嘅行為掟隻杯 啊！ 嗱，呢個我覺得 purpose 係好緊要嘅，為乜咧？你咁樣做係為乜咧？嗱，如果唔係你話哦，政府有一個惡法出嚟，而被迫我喺議會裏邊採取一啲嘅非正常嘅手段，譬如搶佔主席台去阻撓個撥款通過，我覺得就啱嘅呢個，因為新界東北嘅撥款工程就係同跟住大開發有關，就係、是、要滅村啦。咁嗰啲議員去採取激進行為咪啱咯？我覺得，但係如果只係語言上、動作上，喺一個答問大會裏邊用嘅手法咧，咁我就問啦，for一個咩嘅目的啦？我覺得呢樣嘢。你為了一個什麼 purpose 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明白的，就是這件事葉寶成 的做事呢，就這樣是譬如舉例打爛個立法會 那個部門，沒人衝進去的，其實大家又走出來的，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又說網絡23條其實又是流的，造謠來的，是啊，所以我覺得激進是看這個手段和目的的配合，如果是一個今日我哋面對個議會係一個咩狀態？我覺得，如果係真係寸土必爭嘅話咧，即係話，首先我會選擇過去喺呢個拉布裏邊係身體力行嘅人。咁我選擇梁國雄係一個好清楚嘅一個態度嚟。陳志全亦都係。咁所以我就話，你有陣時好去選擇一啲嘅同傳統泛民啊去做一個對比嗰陣時咧。為什麼我會保長毛先呢，或者陳志全先呢？就因為後面泛民那些他不會發起做那樣東西，他只是會人家做到的時候他勉為其難去跟著做，我覺得這種態度在接下來這一屆是不行的，我覺得已經 是應該要大家一起去，即係企喺最前線的話， 所以首選呢，我仍然覺得即係除了是話他有機會贏這一樣東西，我覺得是很重要的考慮啦。第二呢，就是說其實就係頭先我哋都已經係講過，就係話嗰個人係有一定嘅行動力啊，係真正嘅行動力啦。嗱，已經除咗朱凱迪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喺奪命撈鬆度提過另一個叫做劉小麗，第三個嚟黃浩明，係嘛？呢啲全部你睇到過去係有一個往績俾你睇到，佢係結合到公民社會。 啊、有一種的叫做是不是就這樣衝、啊、就這樣撞、啊、而 是可以有一種的叫做、有效地令到那件事的深層披露到出來、 有 令讓更加多人知道、 啊、你要有 這個都很重要 articulation 的能力的。其實 articulation 是幾方面的，第一就是你要將一個政策問題將它升成為一個公眾明白 啊 的一個政治問題、 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將個議題帶回社區了，就不是扔份 paper 給你自己看、 啊、 這些是浪費。第二我覺得 articulation 是什麼呢，就是大家同道中人的連結、 啊、 如果我不是說即黨同佛義啱定錯，某些情況底下黨同佛義是啱的、 啊、 或者是清黨是啱的、 啊、 但是如果現在是正正是要需要在議會發動的激進行動，是要其他人一起參與的時候、 嗯、 你日日在後面 XY 交叉人家老母，你發起的事有沒有人參與呢、 嗯、 這個才是問題、 嗯、 你就是得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來的，那你這個力量有多大呢？ 其實這個就跟我們之前那、即上一、上一節那裡講呢激進那個概念有關，就是什麼呢？其實你看到過去很多國際的一些、爭取民主運動呢都是由少部分人開始，但它不會由越來越少的，它會越來越大的。 原因就因為它一路連結其他人， 一路連結 都是進軍華盛頓一樣、 啊、 馬丁路德金。 你現在今天我們是對即是我們的對手是一個剛才我們所說的舉國機器，但是竟然有人是反其道而行，就是不斷是看到他做事的效果是令到那個的抗爭力量是越來越窄的。 我就說是不去悼念六四，不去做七一、 啊、 香港的抗爭形勢會好了嗎、 啊、 我很簡單的問題，我想每一個人有具備常識思考能力的人，我覺得都可以解答得到、 啊、 但是如果要將個邏輯轉好多轉才解得到那些，那些是詭辯， 它是轉很多轉的，要 那些是詭辯來的。 舉例我們說、啊、過去呢在八十後社運青年呢就曾經試過冒起的高鐵啊，即是冒起了一班、嗯、我們都覺得哇是即是有接班人、嗯、這班人呢又被他打沉下去 左膠、 啊、左膠 是、啊 啊、用好多嘅叫做 label 個人嘅攻擊啊，人身攻擊嘅方法。 咁呢啲人咧，又後尾，唉，即係都有少少心淡。點解出嚟真係其實冇乜私利，仲要咁樣俾人咁樣鬧法咧？咁我都認識幾個咧，都其實都俾佢即係叫做鬧沉咗嘅。 嗱，所以我就話咧，呢幾年有一種好唔好嘅政治文化出現嘅，就係、是、任何人做任何嘢都會俾人鬧嘅。 啊 包括昨日棄保的人呢都一樣被人鬧的。 是啊，嗱呢個我又覺得有好過分的一樣嘢咧，就係話我成日覺得咧，過去依幾年咧，所謂的激進派其實就不是我哋所認識的激進派。佢激進派就是乜人都鬧，即係你做啱嘅嘢佢又鬧。嗱呢個係一個好唔好嘅氣氛。 你做啱就問你 X， 你點解唔早啲做？ 早啲做 係啊。 好似阿森哥咁樣，阿公民黨阿陳 遠心 咁樣，陳遠心。咁咧又俾人鬧啦，鬧咩咧？就話 一早唔應該出嚟選啦， 一早就唔應該出嚟選啦。嗱，你好似你嘅、Facebook Live 都講啦，喂，咩叫一早啫？ 係啊， 你朱海迪由1% 爬到而家8%，咁又點咧？ 佢起步點同阿徐之健差唔多。 咁你冇依個咁嘅叫做預先先知嘅能力噶嘛？好啦，但係我都係仍然覺得，我哋作為一個爭取民主、有民主風格、民主素養嘅人咧，如果你真係為香港，好咧，有人做啱嘅嘢咧，你系应该要大力赞扬。陈婉心咧，我喺我 Facebook 讲，我话佢尤其是系应该获得额外嘅赞扬，因为点解咧？佢系有超过5%嗰个嘅选个所谓嘅percentage 咧。咁呢个5%点解咁重要咧？其实如果你超过5%，你就攞得翻个选举经费， 每票 14蚊一票。 系啊， 嗱呢个对佢嚟讲系好重要嘅，老实讲。嗱，以我所知咧，就好多呢啲公民党嘅人出嚟选咧，其实系自己 银行包嘅， 唔系个党有太多嘅资助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咧其实系有机会咧，如果佢继续选落去嘅时候咧，佢最少可以攞翻啲经费。 同埋，我觉得佢亦都系一个起咗一个照妖镜嘅作用。 系。 個照妖鏡的作用就是到今天新界東這個鄭家富只是拿著 3%、 啊、 如果你說陳婉心拿著 5%、 啊、 他是不是更加大的道理是不退、 啊、 不棄、啊、結果他是為了保住泛民在超級區議會的三席，所以就這個就真的大局了、 啊、 原本泛民是三席的，上一屆何俊仁、陶錦新、馮檢基嘛 是三席的，不過 共產黨的舉國體制是用選舉的策略在區議會選舉裏面獵殺呢個馮檢基與何俊仁，咁死了馮檢基落翻去分區直選咪 high 咯，所以民協的滅黨其實是舉國體制下面咧係去追殺佢嘅，所以我成日都話喺上次區議會選舉裏面我再警告泛民以後不能夠再談判，直至到佢為呢件事認錯道歉為止。當日支持你呢個超區方案，其實就是何俊仁、馮檢基呢班人，而結果你在選舉裏面咧，就是用盡呢啲叫奸計謀略去對抗佢。戒佢啲票，揾何揾啊？ 其實 黃仲琦出嚟戒佢啲票，你諗下幾陰毒啊？你話係 中咗計㗎啦，呢樣嘢 陰毒啊，直情係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你睇到個大局就係要保住喺超區裏邊嘅三席。 咁啊， 而家新界東嗱，我成日話點解要保范國威咧？唔係話純粹係朋友咁簡單嘅問題。我成日都話新民主同盟係一支旗，一個組織旗幟嚟嘅。點解今次？共產黨亦都要先要剷除佢，除咗要保容海恩之外，嗱，容海恩呢個咧係契仔契女集團裏邊嘅梁美芬 version 2.0，就係一個靚版嘅梁美芬。佢嘅背景，你睇琴日嘅香港01報導已經知啦，老豆其實係慶委會嘅成員，亦都係華潤國企喺香港最大嘅上市國企下邊嘅一間公司嘅董事嚟嘅。咁所以你見到佢宣布參選嗰陣時候，連嗰啲最囂張嗰個葉劉啊，都要周浩鼎啊，全部各個建制派政黨要幫佢站台嘅，你諗下，係出場係咁嘅架勢嚟嘅，即係唔係嗰啲二打六出場咁樣。 係，不過佢就真係自己乜嘢功課都唔做咧。 咁冇佢諗住坐定粒六啊嘛。喂，你睇馬逢國，我都話我老友周博 太坐定粒六啦。 你次次選舉，你睇馬逢國 hea 到。 系 嘛？佢都坐定粒六嘅，因為有黨國機器喺後面啊嘛。你要記住嗰種 arrogant 啊，佢唔係佢唔單止睇唔起你香港嘅市民同埋競選對手啊，而佢根本上佢視佢自己做硬，連嗰啲基本問題佢都唔準備，點解咧？就因為我都做硬啦，係嘛？咁所以我就話，除咗要力保呢、這個，即係力保第最後尾嗰席啊。新界西最後尾嗰席唔可以落入呢個容海恩手上之外咧，亦都要保住一個有組織力量，係能夠喺地區裏邊同呢個中聯辦系統劉江華嘅公民力量長期對抗喎。 係嗱，所以咧，如果當中有一啲比較後生嘅人聽呢個節目咧，其實我哋好早，我同阿細良好早前咧喺個主場嗰陣時年代咧，已經係分析過呢個中共將會著力打擊 邊啲人， 邊啲人嗰陣時候我哋已經講嘅就話。黃毓民的冒起咧，點樣？我仍然係喺嗰，即使我係贊成五區公投都好啦。但係嗰陣時候我係對佢仍然係保持不信任嘅，因為點解咧？我話我睇我哋嗰陣時成台人喺度傾嘅時候咧，我話最主要我睇到個苗頭喺邊度咧？如果你對民主黨對司徒華咁樣攻擊法，嗱、這、呢個我就覺得好可疑嘅，好可疑，可疑就係話你明明知道香港嘅支柱就係、是。即係三個組織，當時即係話民主黨、支聯會同埋教協。 教協 ，OK， 呢三個係都係華叔一手建立出嚟。當然啦，啲人話佢係即係話昔日想參加共產黨都好，但係你睇到係司徒華係唯一一個最清楚知道中共最怕係乜，就係、是、組織。組織力 係組織力 嚇，而當時就只有司徒華有嗰個組織嘅能力， 所以佢點解學工聯會搞教協超級市場咧？係 啦， 就係咁啫嘛。唔通佢真係好想做超級市場咩？ 嚇， 佢就係要將佢變成係一個同嗰啲會員嘅生活有關嘅組織咯。 係啦，咁當時你睇到啦，呢個阿黃毓民咧，你睇到佢好多時就著力攻擊呢三個組織，仲有唔止，後屘連孖田佢都攻擊，即係。李柱銘都攻擊喎，好啦，嗱有時咧，你如果熟悉政治，你都知道，你真係試下聽下炎黃解讀片，同埋依個即係睇多啲有關中共歷史嘅書，你就清楚知道呢啲係叫做中共嘅一種嘅過去做嘢嘅方式嚟。 嗱，我覺得兩個有， 即係咧嗱，你知道李柱銘同埋司徒華喺香港呢個社會當中咧，其實係都係當時喺民主運動當中兩條柱嚟嘅。 你揾梁富華攻擊佢冇用㗎。 啊、 第二，我覺得我自己有所分別嘅長毛咧，都最終喺五區公投裏邊咧，同阿華叔開拖嘅。 嗯， 但係咧，我反而知道佢哋過去即係嗰種嘅大家又鬥爭又合作嘅關係。 嗯， 反而我就唔會咁多懷疑 啊， 因為梁國雄咧就係、是、托派，其實托派一路以嚟咧 都是對咧佢所稱呼啊，其實嗰陣時佢叫司徒老九咧，其實喺托派裏邊咧，其實十幾二十年都係咁叫佢，唔係話去到五區公投嗰陣時先咁樣叫佢。咁但係你睇到梁國雄咧一路喺支聯會嘅工作，甚至喺年宵市場裏邊，司徒華過身之前嗰幾年喺度夜晚黑寫書法啊。其實陪伴他一個徐漢光一個梁國雄， 是啊， 但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政治人的應有的修養和操守。我和他的政見，我相信梁國雄和司徒華的政見，長毛講十晚都未講完，那個分歧哪每一件事裏面司徒華領導的教協怎樣壓制他的托派，包括在組成支聯會，其實最先行出來的其實是托派支聯會，不是司徒華。其實 但你相對你看看毓民當時攻擊支聯會攻擊華叔，佢咧到而家就話我一早啊點點點啦，我話俾你聽，你睇翻曬佢哋，佢阿華叔同佢嘅關係喺五區公投之前 ，even 宣布之後初期，依、這個黃毓民仍然係揾阿華叔咧落去佢嗰啲嘅咩競選選舉辦事處嗰度咧，就去剪彩嘅大佬。 唔係，所以 都仲喺度剪緊彩。 有啲嘢你一定要睇翻嗰個歷史背景，我成日覺得，對政治人物咧有陣時咧。講嗰套語言當然好漂亮嘅，我覺得。我私下我都問過梁國雄嘅，當時我話點解你要咁做咧？梁國雄其實佢有協議嘅，唔係因為華叔過身咁簡單，即係話佢癌症上腦嗰次，其實唔係因為呢樣嘢，而佢覺得唔應該咁做，即係唔應該咁講。所以我覺得有一啲人話我揀政治人物嘅標準，我話除咗信任之外咧，其實佢作為一個普通人。你不需要當他是一個政客，不需要當他是一個議員，而你當他我要認識的一個朋友都好，哪些人可以相交，哪些人不可以相交呢？你 apply 這個標準下去就可以了，我覺得其實 你不會是因為一件事半件事的人口講一些惡言或者是失言是成日都會有的，即會有這個機會的，即大家有衝突，大家有政見，但你是要看回一個時間一個 frame， 究竟這個人過去一直以來佢一段時間佢所做嘅嘢造成一個點樣嘅政治效果呢？嗱呢個嗱我咁講，黃毓民絕對唔係一個冇學識嘅人啦，佢係絕對知道何為政治啦。我完全唔質疑佢呢一樣嘢㗎，即係佢呢個叻呢個咁嘅水平，點會唔知道佢過去一段嘅日子？ 佢論述政治嘅能力係相當高嘅。 唔止論述啦，老實咁講，我覺得佢完全 predict 到， 分析力都好好。 係啊。 即是我佩服他的，這個 是啊， 分析力好， 他也可以預測得到他每一個的政治行為會帶來一個怎樣的局面，我相信他是知道的。如果是為大國或者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去做，他絕對不會做這幾年裡面的事的。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政治稍有涉獵的人都會知道一個咁嘅香港而家目前對付舉國一個咁嘅體制， 係啊， 係佢想講話香港沒有即係泛民沒有團結嘅本錢，咁嘅説話都可以講得出。根本香港應該話民主各個嘅派別係根本冇分裂嘅本錢。 我覺得所以我就話呢幾年太多呢啲咁樣嘅異象出現咧，我仍然翻返去節目開始嗰陣時嗰樣嘢，要洗太平地咧。我覺得是要一次的民意的衝擊，不是說撞玻璃那種，而是說大家湧出來投票，湧出來投票的話是顯示到為什麼要震攝那些的就是所謂的古靈精怪的人呢，就是要體現出香港人的意志啊是在哪裡啊，這樣的話呢那些人才可以拿回個道德勇氣和個信任呢去指責那些其他那些人，而不是說呢繼續不斷在這裡被人切割。過去幾年我覺得民主黨公民黨是沒有了一個領導意志的，其實是任由這種狀態繼續下去的，所以令到他們自己的接班人都出現一個很困難的局面。你許智峯、鄺俊宇、林卓廷、羅建熙還有這個還有一個胡志偉，胡志偉已經不是新了，新的剛才講了幾個是都有陷入一個很困難的局面，因為他背負了民主黨的包袱，而他自己個人的 character 又未建立， 是 所以就陷入了一個這樣的情況，所以他們的選情是危的，我覺得許智峯啊這些是危的，其實林卓廷啊我覺得都是危的，但是有時候我覺得政治是一個歷練來的，政治不可能在一個 comfort zone 裡面打的， 如果你不走出去進行意識形態鬥爭，你沒有辦法成長的，真的。 政治是一個歷練，但是香港人呢，在現在今次的選舉呢，你是要 buy time 給這一班後生的人呢，經過了這個洗禮之後呢，他是仍然我們可以大體上保得住香港那個政局呢，就一定要出來投票。剛才第一段的第一節的時候，我們 Facebook Live 呢就未開 YouTube 啦，即有部分內容。在這裡我有少即少重複，就是說你要看回，就說哇，舉國體制冇得冚啦。好多人呢，其實而家呢我都聽到就係算啦，即係唔出嚟投票，因為點解睇到啦，邊有得冚啊，又中票又配票，乜嘢喇喳嘅嘢都做得出。我話俾你聽，根據我哋過去嘅即係投票記錄呢，過去幾屆係40%-50%嘅投票率。即係言下之話俾我哋聽呢，就有成40%-50%嘅人係冇出嚟投票嘅選民。選民沒出來投票。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時泛民即應該是非建制派，現在叫非建制派仍然是可以保得住那個關鍵少數，三分之一。 但有些聽眾說我們原來葉玉卿有露三點的，原來 是啊，我說沒有你說沒有， 真的開始年紀老了，真的很多聽眾其實不是在說葉普成我一直在說葉玉卿真是墮落啊！真係， 怪唔之話好多 message 啦。 係咯，我先頭阿邦話好多 message 咁啊，一路叫佢開俾我睇下啦。咁樣，原來咧唔係喎，佢話葉玉卿第一次啊 ，po lim 就話拍呢個三點全裸係一周刊第一期嘅金風集喎，仲要拍到好似油畫咁樣。 金風集啊，我應該喺嗰陣時都喺一周刊咁已經。嗱、啊，想講翻咧，即係話嗱，大家你睇到啊，即係話如果香港人咧，你諗下，如果多10%出嚟投票。就已經你不要說保到個直選那裡18席了，22席都可以拿得到回來。所以今屆的選舉呢，其實是一定要大家要出來投票。講其他的所謂的棄保呢，其實如果是多人出來投票呢，就不重要的棄保、即是只要你是夠足夠的人數出來投票的話呢，其實就不用搞那麼多事。因為我仍然相信香港絕大部分的選民是不會，如果是一個自由意志選民而不是殭屍票，他是會選擇投給非建制派的。 喂，大家第二個熱門的討論呢、就不是葉玉卿，而是說 AV 人這個名字不是因為他看 AV 的。 是什麼 呢？有些聽眾糾正我們呢，就是說 AV 人的花名呢就跟他開會看泳衣相之前已經有了，樣、有人說呢，因為他是像這個男優吉川卓但吉川卓我記得他的樣子又好像、周杰倫的，怎麼又像啊这个何俊仁呢？ 嗱，呢啲我真系答唔到嘴啊！呢啲你先知啊！但系阿细良话唔似，咁你哋呢个冤 系，算啦，都唔好讲呢啲咁嘅嘢啦。你哋大家讲到咁紧张，突然间讲呢啲咁嘅嘢， 咁都系接翻啦。嗱，我觉得咧，今届咧咁嘅政治气氛之下咧，大家要反而逆转你嘅心情，反而逆转心情就一定要出嚟投票。 同埋我觉得唔使，真系唔使咁。即係點講啊？咁苦惱啊！你越苦惱猶豫不決咧，就令到自己壓力好大，瞓唔著覺。係 啊，唔使諗咁多。 係啊，喂，驚擔心自己支持嘅阿黃浩明又輸啊，朱凱迪又輸啊咁樣。咁我覺得真係唔使諗咁多。其實我覺得有個目標係咩咧？可唔可以衝到60%嘅投票率？係表面上好似係好似周博賢嗰首競選歌曲咁。 奇蹟。 即係真係仆街，整首咁嘅競選歌，屌仲要係成龍拍過嘅戲添，係嘛？咁但係嗱，60%嘅投票率係要靠乜嘢咧？係將你喺你周邊裏邊一啲從來或者過去嗰一兩屆都冇投票嘅人，你可以掹到佢出嚟，掹到一個就多一個，掹到兩個就多兩個。呢、這個我覺得係所有政治紛爭裏邊咧一個大局。洗太平地，我就係話，你嘅香港嘅通過選舉，選舉咩意義呢？就係將個主流民意用選票好清晰咁表達出嚟。我哋而家要行嘅就係呢條路。我就話，如果主流民意就係我哋要世代翻轉要衝，你就揀個真係會衝嘅人。 嗱，所以咧點解嗱嗰個嘅一種悲觀嘅心情一定唔可以有嘅。嗱，其實咧你唔好睇佢話又中票又配票諸如此類啦，到最後你話佢可能連票箱都喐埋，我信。 阿馮華都係咁講啊，除非有組織串連啦，佢話。 嗱， 我信可能係啊。 我信你有得佢咁做，但唔可以因此而唔出嚟投票，因為點解咧？你嘅出嚟投票 呢一樣嘢係可以令到佢要更加乸渣做得。都有呢個效果嘅喎，而呢一樣嘢令到佢要做得更加乸渣嘅時候咧，係可以係有效地係會令到更加多香港人醒覺。只有呢種嘅我哋叫做鄉願啊，係咁噶啦，呢個世界係咁咧，呢一樣嘢咧先至係一個我哋個所謂嘅最大嘅敵人。 嗱，我話俾你聽啦， 最大敵人唔係共產黨。 點解咁多年？我由1985年區議會助選，其實當時我1985年讀緊書，已經參與區議會助選工作。都成30多年，走到今日，我見到眼見嗰啲所謂嘅鄉縣嘅街坊，仍然係香港佔相當比例，即係支持新民黨，支持民建聯。支持民建聯，我覺得仲可以理解。支持新民黨嗰啲人，我覺得先係問題。你睇到新民黨幾個候選人，除咗容海恩之外，其他嗰兩件咧都係排第一嘅。其實，田北辰同埋阿葉劉啊。呢啲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啲啦，佢哋以為總之唔好搞咁多嘢，香港有秩序，唔好拉布，大家有食穩，就係呢種咁樣嘅低 B Kingdom 裏邊所散佈嘅一種揾食格啊，係要打破嘅，我覺得，即係話如果你去拉一啲人，佢從來都唔投票嘅，覺得投票係好亂嘅，而家搞嚟都無謂嘅，你要解釋俾佢聽，唔需要複雜嘅，我覺得，個原因就係話。如果你而家呢種咁樣嘅制度一路惡化落去，你估將來邊啲人揾到食啊？我就算同你講揾食，你嘅仔女，你千叮萬囑將佢谷入去呢個直資小學、中學，俾你考到香港大學又點呢？係咪你出嚟你做嘅工作，一啲嘅高增值嘅工作，係唔係落翻喺你嘅仔手上咧？你嘅女手上咧？我跟你讲民生，我不跟你讲政治。 到时啊，你要入大学都要俾钱贿赂。到时你打份工， 而家内地生占的比例12% 啊， 系咪？你话当大学整体学额冇增长嗰阵时，佢挤走咗边个人咧？然后政府俾个奖学金你，叫你去吉尔吉斯读书，一带一路嗰度。是吗？你说是扑街？如果你这样都看不到的话，你的仔你的女儿即使考了港大的 International Finance 读国际金融又如何呢？香港那些美资的 iBanker 那些 iBank 银行、投资银行、根本是不会请你这些土炮香港人的仔女，他全部都是要我巴士李光那种来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你想不想香港呢去回这个所谓的特权、特事特办这个社会，你想不想去回一个这样的状态？即係如果你唔去好好地運用你嘅選票咧，咁香港咧就隨時咧，第日你無論係讀書好，去醫院好，啊你睇到而家都有啦嚇，啊譚耀宗啊、陳咩斌啊、陳恆斌啊呢啲、香港而家已經係踏入一個咁嘅狀態啦。 真係啊，你唔好話切息肉啊，割包皮都唔使冇得割啦，有排你排啊，排到你大個都未得割啦。 嗱，咁啊，呢一節咧就到呢一步啦。我哋一陣翻嚟咧，係咪可以逐區講下咧？ 逐區講下，同埋我都有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 啊， 就係呢個泛民告急，會有啲咩影響？ 好。